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但你坠落之际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我解释不说，放任你哭泣，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，随我满地在心里清晰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，悬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， 我是得了叮当，赶快关掉电脑去休息吧，晚安。 时候有笑脸，但这套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直到

1894年7月31号，中日平壤战役打响。1911年7月31号，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。1958年7月31号，赫鲁晓夫秘密访华。1971年7月31号，人类首次月球车行驶。1987年7月31号，麦加惨案发生。1989年7月31号，文艺理论家周扬逝世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我是英奇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 给我一场戏，你看着我入迷，被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，痛得不知怎么舍去。不要这场记忆，不要问我结局，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，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，像自己和自己分离，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，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失去？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。我为难我自己，